接着来，接着鼓掌。我想词儿的，不管讲我说话。锵锵新春，奥斯卡今天跟大家见面了啊！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啊，祝大家这个龙马兴旺，鼠发财啊！祝大家什么这个大吉大利。哎，今天我的心情很高兴，都是老朋友。文道，你说我们锵锵三人行，阿宝，我跟你说，这回他们终于过年给我们点钱了。哎呦，哎呦，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棚，我们有大屏幕了，文道。 哎呀，对， 你看。我们有那个好几个电视机呢，你看。 以前从来就 我们还有观众呢。 对，我们还有观众呢，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哎呀，我做锵锵三人行十年，从来没见过人呢，这次见到人，我很惊喜啊。 我们平常都不是人。 没见过这么多人。 是，我基本上没把你们当成人类。 哎， 反正这个今天，而且今天你看多好，咱们十年大聚会，跟大家一块过个年。你像这个徐老师对吧，今年八十多岁，就是咱们 真会想啊。哎，八十多岁如果像徐老师这样的体格真的很厉害。 哎，对，是我们最老最老的嘉宾之一了， 向杨振宁教授学习。 对，我知道你喜欢跟杨振宁教授学习，我还知道你喜欢谁，所以我就把这一位特意安排在你的身边。咱们大美女大演员袁立，咱们大家给他喝彩。 大家好，大家新年好。 哎呀，新年好。袁立干嘛今天一身黑呀？ 我心里是红的。 哦， 哎，我脚上是红的。 哎，对，哎呀，真会打扮。所以当演员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没事，要想翘啊，一身皂啊，你知道吗？ 皂， 你就皂就是黑的嘛。 哦， 哎，黑的，哎，是不是最近有点增肥了？所以 谁说的？ 啊，没有，脸越来越瘦啊。咱们这个袁立也是经常做我们锵锵三人行的，是吧？也是我的很亲密。 的什么？ 现在不敢随便跟你说，那很亲密。好，真正很亲密的是阿宝，阿宝， 不要别亲我， 认识吗？ 阿宝驰誉两岸三地的这个开心果啊，这个活宝，大活宝，一见到你大家就高兴，所以你来给这个全球华人拜年，哎，多拜个早年。 嗯啊，在这里祝全球的华人新年快乐，最重要一定要身体健康。 哦。还有我的这个老哥们儿、老兄弟啊，我的这个文道也来了。我今天这个所以给你夸耀啊， 对， 你看咱们这啥环境啊？ 真没见过，以前我们看的哪是大屏幕啊，就是一个很小很破烂的，对，还常常会变成黑，突然变成黑白的这么一个电视机。 没错，我跟你说，这次咱们来到的是人家鲁豫有约的棚的旁边的一个小棚。这次来了， 但是我们的麦克风是他们的麦克风。 哎呦，是鲁豫用的麦克风。哎呀， 谢谢鲁豫。 哎呦， 接过鲁豫的脸的麦克风。 我跟你说，这次到这儿，我算明白了，人家鲁豫有约那是美国兵，我们锵锵三人行是十年的游击队啊！哎呀，真是，而且今天这幕后工作人员都是人家鲁豫有约组的，我建议大家鼓掌向他们表示感谢，好吗？哎，让他们努力干活啊！那然后因为今天要评的奖，我们这个叫锵锵新春奥斯卡，大家一开始觉得可能奇怪，我们要学要抄袭要盗版，咱就盗版个最大的奥斯卡，我们叫我们评点的是年度大事，对吧？把这年度大事跟奥斯卡影片一样，夸五条候选影片出来给大家评。今天评头一个奖项就叫最猛导演奖，有请最猛的，我心中猛的导演何平导演来阐述一下伟大意义。 什么伟大意义？伟大意义就是在这个过这个春节的时候给大家一些快乐，让大家过好年，开开心心的，有好节目看。 哦，这就很伟大了。对， 好，现在请看咱们这个最猛导演奖的宣传片头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是大舞台上的指挥家，他们是国宝剧里的主心骨，他们是那一幕幕大戏背后的神秘黑影。世事纷纭难得解，在乎人后人前，当面算账不算账，背后锵锵真锵锵。锵锵新春奥斯卡年度最猛导演奖今天揭晓。 哎呀，你看，我跟大家说，袁立，我们有钱了，你瞧。 为什么？ 这连选票我们都有了。 哎，你们还有一张呢，我发现还有专用张呢。 都这么专业，你知道吗？每位嘉宾，你看桌上有五位候选对象，他们会从里边勾出来，而且我们的规则那是相当的联合国，你知道吗？这是充分的民主讨论，又借鉴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你知道吗？而且呢，分成三轮投票，我们第一趴五进三，第二趴三进二，第三趴二去一啊，然后最后大 PK， 现场这个赤裸裸就是 赤裸裸，只有你赤裸裸， 反正就是很好看了，是吗？啊，就非常好看啊。那么其实我们也不是瞎闹，对吧？我们这闹还有点正经，就是说呀，用一种人生如戏的观点去看。你看咱们这一年看的这些个新闻，吸引我们眼球的这些事儿，多像戏呀、啊！你说是吗，何导？你站导演的眼里，当我们用这种人生如戏的观点去观察呢，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很多事儿，就像是冥冥之中啊，有人在背后导演。嗯，事实上可能有意，可能无意啊，但是你总觉得好像有一种什么意志啊，在导演着这一切的这个芸芸众生，对不对？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就评出五位候选佳丽。 佳丽， 佳丽，五位， 没一个女的， 就是选美主持多了，选美主持多了，五位候选最猛导演奖，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呈现他们。 锵锵新春闹斯卡，最猛导演入围的有：资北家。疯狂的包子。 2007年的7月，北京某电视台的某编外人员拍摄到了所谓纸包子的制作过程。 哎，前两天我吃你们那馅儿的，老二这嚼不动了，这怎么弄的？ 这都葱啊，葱啊， 那肉真是熏肉， 它跟那葱好肉。 纸做的包子一篇以食品的重大科技创新为题材，表现手法独到。该片年轻导演资某作为临时工创作了这样的大片，难能可贵。锵锵新春奥斯卡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资北家。 周老虎，虎胆龙威。 2007年10月，陕西猎人周振农以自己拍摄的多张华南虎照片，拉开了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关于真假老虎的争论。 那一筐有多重啊？那一筐萝卜 100多斤左右吧。 而且我发现你干得很厉害，很快全都给拔完了。 哎，你要是不理说，你跟上山找老虎吧。 那不一定，拔萝卜的人多了、哎、你比较全面，你比较全面。 大导演周振农以其深湛的功力为我们带来了这条虎，盛世出国虎，虎啸镇国威。锵锵新春奥斯卡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周振农。 施明德导扁，满城尽带红马甲。 2007导扁风潮不减，红衫军导演施明德自求百日，以苦行试天下。30万支蜡烛在阿扁的眼皮底下拼出了巨大的神秘图腾。锵锵新春奥斯卡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施明德。 美国好莱坞编剧工会，越狱。 编剧摇身一变成导演，小人物惹起大纷争，不涨工资不干活，好莱坞编剧大罢工。欢迎收看锵锵新春奥斯卡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美国好莱坞编剧工会。 披州市委办宋主任，大阅兵。 2007年，披州李书记非常荣幸地代表人民群众到外地开会，载誉归来。市委办公室宋主任以大班底大制作，为李书记献上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队伍中有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公务员、警察、企业家、医生、护士等等，并安排李书记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与人民群众的代表分别握手，并做了交谈。全片场面宏大，阵容豪华，对白感人。锵锵新春奥斯卡本年度最猛导演奖入围者，披州市委办宋主任。 哎那个什么袁林啊，我先问你一问，您看见我们的奖杯那中间那个模仿奥斯卡女神的那个形状， 不是，我觉得蛮像敦煌的，不是模仿奥斯卡，蛮敦煌的。 哦，像敦煌是吧？你看他是这个答案。那个何导，你觉得像什么呀？ 我看着还像芙蓉姐姐。 没错，要不说人是当导演的，我告诉你各位观众，是比着芙蓉姐姐的身材，我们做的这个奥斯卡的这个讲座。 芙蓉姐姐那个是模仿高跟画里边的。 嗯，感觉你给看成敦煌了。 高跟一个看到敦煌， 哎，好，刚才啊五个候选对象产生了最猛导演奖。我先问一下啊，咱征求一下陪审团的意见，先从谁开始？咱从何导吧，一身红，你选谁？要是选一个，你选谁？ 选一个呀、啊，我觉得宋主任比较大手笔。这整个这场戏啊，都导得很完整。你看啊，有主角是吧？ 嗯， 主角是书记啊，有群众演员，有主要配角，是吧？还有那么多的道具陈设， 这怎么牛啊？ 那阿宝，你选谁？ 我如果要照何导的标准的吧的话，我会觉得以大手笔、大场面加大卡司，我会选好莱坞编剧工会。 好莱坞编剧工会。 对，因为他们这个其实像你看啊，像你看连金球奖都已经取消了，那是损失多少个亿，而且可能还是算美金的。然后呢，在美国，包括像导演啊、演员都非常支持这个，因为说实在，没有好的剧本，根本不会有好看的电影。 你说的这，我跟你说，我也同意你这个选择。好莱坞编剧工会这事儿让我这个浮想联翩，甚至让我对咱中国的主持人多少重拾一点信心。因为他这个，你知道编剧工会一罢工，美国人没电视看了。 哎， 那个戴维·利德曼多个脱口秀节目就重播，他只能重播，甚至就停播。我才明白，哦，原来说美国那主持人那么牛，感情都是有人写的稿啊。 很多人 咱锵锵三人行就自个儿说呀， 就是啊， 知道点什么全说。所以我就觉得人家，你看，要是没有编剧，这主持人就不上班了。你不给我写词儿，我不出来。你要中国人的思维观念，那哪可能呢？编剧罢工，你主持人自个儿上去随便叨点什么得了。你文道，你要是挑一个，你挑谁？ 我也是挑宋主任啊。我看到那场，我本来呢对他的这个动作呢印象还不是太深，直到我在网上看到他这个阅兵的场面，那真是太牛了。我尤其欣赏群众演员配合的好，就那些民兵啊、武警啊，一看到他经过，首长好，那一下喊声真是 感动， 真的感动啊，真喊首长啊，真是喊首长。 同志们好， 没有了，同志们辛苦了， 同志们辛苦了。 跟着他们还要接下去，你知道喊什么？ 为人民服务。 对，这多全呢、啊，这说的 完全跟那个邓小平当年阅兵 一 样， 模一样， 完全一样。 一样。 我觉得我也选这个最佳导演，那最猛导演。 最猛导演，你为什么呢？你从女演员的角度，你对这个导演有点什么意思？ 我觉得 有点什么意见？ 可能从来我没有意见啊，我很欣赏他，他肯定从来没有学过这些导演的专业，可是他很详细，然后制作非常大，是吧？大手笔，对吗？然后这个、 哦、女演员最喜欢碰到这样的大戏， 对，大制作的，对吗？ 对，你应该请他当你的经理人呢。 人才不要浪费 啊！这样的人才不要浪费。我呢，其实我施明德也很不错，周正龙这个也非常精彩， 也都周。 那个披周那个当然也非常精彩，但只是有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演员是听导演的，这个里边你们发现那个导演完全是为演员服务的。这个导演其实蛮心酸的，他是为演员服务、哎、 人家用的是大咖是吗？ 对，用大咖 换性家人了，换导演不还演员。 轿子要有八人抬啊，我跟你说，都是身边的人，都是身边的人抬轿子才能把他烘托起来，对不对？你像袁立一出去都带好几个助理， 谁说的 显得架子大。 对，袁立待会出去也这样，就经过的时候我们 就要，对，我必须要红地毯，我必须要那个跟我敬礼、啊、 对，我们要我们的观众待会看到袁立就是要手掌好， 必须假装围住我。 对， 假装围住你。行，好好好，咱们给袁立鼓鼓掌。行，那这个刚才五位嘉宾都陈述了自己的初步看法，但是呢，你接下来看，你这咱们这节目里，你就能看到人的善变。你给他点新的刺激，给他点新的影响，他就会变。甚至现在投票，我估计你们没准就会变，因为五个人从中画出第一轮，从中画出三位你们要选择的对象。现在开始投票。 美好啊，美美最佳身材奖。 心态，太阳高照升起，山多。 好，刚才咱们这个五位陪审团五位评委都投出了他们神圣的三票，那么根据这个计票结果，现在我要宣布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 这屏幕 耶、yeah！哎呀，果然果然啊，宋主任赢得了最高票数。袁立，你真可以找他了 啊！这是人气最高，全票啊。周正龙四票啊，两个，然后施明德和好莱坞编剧工会平票，两个三票。这怎么办呢？早有准备，哎，我们预想到你们经常会出现这种打得火热的情况，所以说过年求签咱们求老佛爷。哎，咱们这儿有一个签筒，我看是哪两位啊，这个好莱坞编剧工会和施明德。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签还真的是签儿，他们用了一种算命软件，你知道吗，每个人的名字生辰八字输进去，你看这个签词啊还真的有意思。你看啊，这个咱就先说谁啊，你说这个周正龙叫什么呢，功名利禄一张嘴，对对错错不后悔。施明德叫什么呢，凡事都需留后路，是非口舌更要防。然后呢，这个这字儿念柴岩北家， 资北家 啊，一脚踏进胡同里，是非黑白说不清。哎，然后呢，美国好莱坞编剧工会叫什么呢，破釜沉舟闹一场，财源来来又往往。然后呢， 知道 吸收这个叫摆弄排场需谨慎，是非都从热闹来。神不神、我们锵锵这个算命软件够神的吧， 我觉得是假 的，是你们自己的软件。 对，我们假包子新闻，现在我们媒体名声不好，爱造假。现在施明德和我们的美国好莱坞编剧工会这两项我们现场摇签决定。哎，听老佛爷的，这个没人有争议，对吧？好，天灵灵地灵灵，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哎呀，南无观世音菩萨，出来一个老佛爷，老佛爷，哎呀， 不会摇签的， 这俩这互不相让，这怎么办？再来一回。转，来，何导来一个。 导演 ，你看 这个不能接啊。 啊、哦，不能 断就有先出来的吧？ 哎呀，果然是老天呐，真见过老谋深算的，见过老谋深算的啊！结果何导，你选中了我们的台湾朋友施明德，哎，行，不过哎，说实在的啊，我先跟你们提一问题，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呀。为什么你们把这个纸包子都给共同淘汰了？ 其他太精彩了，我是觉得他也很精彩，但其他几个真的没法割舍。 没错， 我们只能投三票，这次这几个真的很难取舍。 对，而且呢我是有分类的，你看，这分类在哪呢，就是施明德跟好莱坞编剧工会我分成一类，就是他们都是有诉求的，要发动一个群众运动的， 对，和平抗议，都是和平抗议， 是吧，那么这个资北家呢跟周正龙呢两个呢都是涉嫌造假的，制造一些假的。 那纸包子呢？ 但是问题是说，你说纸包子的影响力有华南虎那么大吗？ 哎呦，纸包子影响吗？我跟你说， 华南虎一口把你给啃了。 我跟你说，纸包子都影响到日本去了。哎，我跟你们讲这个事儿啊、我就发现你对于日本人，你对于日本人的性格，你在这个细节里啊，你可以得到很多种理解，难以形容的一种性格。就是中国的这个假纸包子新闻传出去嘛，日本人最近传来消息说纸包子我们实验成功了。你知道吗，日本就有人，他见到中国这新闻吧，日本人当真，就跟当年他们跟咱们唐朝学文化似的，他当真，他做反复实验，网上都说了嘛，结果这日本人就说这个纸包子的味道我们弄出来了，说中国人了不起，因为他开始以为是真的嘛，他说纸包子味道好极了。 就是 就绝对，我告诉你，哎，我能骗你吗？ 中日友好万岁，中日友好万岁， 其实啊， 这两国要联合起来啊，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无敌呀， 是有可能，是真的。这个日本人都特别提醒大家，就说好吃是非常好吃，唯一就是纤维有点粘牙，就有点塞牙缝，这个问题他还在公关。他说呢，主要在于这个火碱和猪肉精。火碱和猪肉精加的那个分量，就是说你能把这个纸箱的皮啊沤成什么样。那么现在我要请你们五位 说淘汰一个，剩下的这仨淘汰一个，淘汰谁？咱先从徐老师开始。 哎呦，这真是很麻烦。现在是周正龙、施明德，还有宋主任。 嗯， 宋主任是不能淘汰的，因为宋主任淘汰的。 为了袁立，你也不能淘汰他。 怎么袁立？ 为了袁立，你也不能淘汰他。 宋主任跟你有关系， 他们是有关系，有 准备，准备有关系，准备有关系。 施明德呢，给我们示范了一个，尤其是给中国大陆同胞示范了一个和平示威的一个典范。 嗯， 是极有现实意义，而且他是在马英九的警察的配合下，这么多人做的像后现代艺术，可是没有冲突，没有大的流血，不是没有特别的流血，对不对？而且产生了效果。 我觉得呢，周正龙呢，他作为一个导演呢，这出戏呢，这种 导演好像不是他。 对，导演其实也对，这是另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华南虎这整件事呢，是一个到现在还没结束的事。 还没结束吗？ 还没结束啊，还没有正式落幕啊，现在还没有人正式出来道歉，说我们涉嫌造假，我们怎么样。这一切都还没完结。 你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件事的伟大意义啊！这件事情本身，第一，它成功的转移了大众视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第二，它掀起了爱虎运动新高潮，真的中国老百姓重新关心华南虎。 这是真的假的？你知道为了今天这个节目，我第一次上网去查，原来华南虎这么稀有，我以前从来不知道。 对，你以为满地都是呢，是吗？ 第三，还向世人展示了骗人怎么可以不负法律责任。 你知道现在周正龙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整天发牢骚，说你看我又得种地，我又得接受记者采访，我还得喂猪，我还得怎么怎么， 我没空挑水， 对，我没空， 我又接待林静周看 一个农民生活方式完全改变。哎，你看看这小片，你看看这小片，挺有意思的。周正龙， 你当多少年兵？ 我当两年兵啊。 当兵就四年哈。 啊，六年一共。 一共六年。 嗯。 退伍的时候给多少钱部队？ 两万。 总共是两万。 嗯。 哦呀。你老婆什么地方的？ 我没。 你父母现在在什么地方？家里？ 嗯，在北京。 在北京哈。我要把你这些弟兄哈， 你打听那么清楚干嘛呀？ 那你来打听我这么多事干啥？ 说得好， 你看他因为老接受采访，所以他现在啊条件反射，一见记者他会采访，他就问这记者你干什么的，哪年生的，开始采访记者了，所以也是一有意思的人。哎，袁立，你干嘛？就有点迷惑，我看你这眼神，啥意思？ 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他的回答，透着他的聪明哈。 啊、 嗯。农民的聪明啊。 农民的聪明，你喜欢吗？ 嗯，很是另外一种风景。 哎，真会说话，农民的聪明要重视啊，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呢、啊，对吧？解决农民问题那是最重要的问题。行，那咱们不聊了，咱现在这样啊，选票。决胜负， 嗯， 这回是在三个候选人当中，你们每个人画出两位，就进入我们下一趴的二进一，开始投票。哎呀，这个结果不出预料啊！现在我荣幸的宣布，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大屏幕，施明德，亲爱的施明德离我们远去了。那么两位，哎，这家白热化了。 宋主任和周正龙俩高票同票全票同时出现在我们的擂台之上。哎，我先征询一下，你比划什么呢？ 我在数五票是怎么投的，一二三。 五票是怎么投的？ 我们没有人投给、哦、 就没有人。 什么智商啊？数票，我在数五票是怎么投的。行，严丽，很多美女啊，她数字方面不清楚，这 怎么样？ 很理解，所以 我很认真，我得算一下。 所以你很需要宋主任帮你管钱，你知道吗？ 对对对，赶快找宋主任， 哪怕周正龙也好。 应该把这个部分剪掉。 没有，非非常可爱，非常 可爱。 我告诉你，我就不喜欢精打细算的女的，所以你那种数字概念 实在是，我知道 这样的女的实 在太过气 了。不是不是，这样的女的实诚，这样的女的可爱，我们都爱，是吧？ 哎，是。 阿宝也是整天算不清数啊，经常倒找给我钱，所以咱们都是 好朋友。阿宝算得清，阿宝算得清， 阿宝也是性情中人。哎，咱们说了，那个刚才呢，咱们这个袁立也数完了啊，就是五个人，五个投了， 还是对的，投票 五个。 经过袁立的核算，我们证明他是正确的， 好玩了啊，五个证明了啊，事实如山，嗯，就是五票对五票，周正龙和宋主任， 精彩。精彩了， 精彩。 周正龙这件事啊，是我们老关注他。其实我一直在想，传媒在这件事情跟得这么紧，这么高兴，在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责任？就传媒能做什么？ 那袁立呢？ 啊，两个选一个吗？ 对，二选一。 我倾向于宋主任吧。 宋主任，好，文道， 我也是选宋主任吧。 法官裁定阿宝不要受梁文道的影响。 我可能会选周正龙。可能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决定、 哦、可能 我可能会 基本倾向周正龙宋主任就看何导的了。 嗯， 你选谁？ 我就有点犹豫，因为我觉得这个徐老师讲的也对，因为周正龙这个事儿啊也确实是也挺有意思的。我想了想哈、啊、 嗯， 他还不是媒体的事儿，他是连政府，要当地的政府 还有民众，通过网 民众都嗯，因为那岭南那个地方我去过很多次，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特别希望啊有一个像那种卧龙那种自然保护区。 嗯，没错没错， 发现熊猫了，那个地方在那儿野生的熊猫可以在这儿栖息的。 嗯 啊，那如果说岭南那个地方呢，就周正龙他们家要能够说华南，因为华南湖少嘛，就没有几只了嘛， 太少了 、嗯、还没有熊猫多呢嘛。 对， 那如果说那个地方你要是真正有一个自然保护区像卧龙那样，那就不得了了、 嗯、 而且以后送的这个国礼不是熊猫了，没准大箱子笼子运着华南虎啊， 对， 就送给美国呀，送给英国呀。 你的意思就是有造假的动机，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和这个 地方民生， 地方民生，这个是肯定有的。这导演是谁先不说，是吧？ 好，行，所以说这都是悬案。 对，都是悬案。 现在我们看一个何导、徐老师和阿宝都是周正龙、 嗯、 对吗？然后呢，袁立和文道站到了一起，你们都选宋主任。 嗯， 那现在呢，如果现在就投票的话，你们俩算少数派了。 对， 那这按照大会组委会的这个规定，第三趴我们要向你展示人性的转变啊。人性的转变就是我看袁立吧，文道你觉得呢？ 我怎么了？ 这个拉票的工作呀、哎、 我不会了。 对不对？不， 我 不是，你行你行。 我不行，我 演员还有什么不能干的吗？演 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啊？ 演员有什么不能干？ 全套没有 啊？不是，因为演员什么角色都演，我的意思就是什么都能干吗？对吗？演员 就什么都能演。 对，不是什么都能干。 哎呀，这么挑剔字眼这文学教授，行，什么都能演啊，什么都能演。那现在袁立，你来选择一下，在他们三个人当中啊，你必须争取一个，争取一个，你跟文道的选择就优胜了。你选谁？你看他仨人谁最容易动摇，你最容易拉动谁？ 我可以选吗？但选完了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文道吗？ 文道这样吧， 文道口才比较好， 他主力你辅助 好 吗？你们俩一块上，这样给你壮胆儿。他当宋主任的角色行了吗？ 哎，对对对，我 你希望选谁？ 宋主任 啊，你希望选谁？ 你别打听别人， 你来决定吧，你来决定吧。 我觉得谁耳朵最软？ 你觉得谁耳朵最软呢？再看看女性的观察。 你来看，你来看。 其实我觉得你看你身边这个人呐、啊，他的脸都红了。徐老师，你看脸，脸都发烧了，脸都红了。 那就徐老师， 太好了。哎呀，你看，俩人都这么高兴，还有点羞答答的啊， 有点含情脉脉的样子。 肯定证明， 我真心觉得徐老师喜欢像这种类型的美女，真的。 阿宝，咱 们看到了， 真的， 你们看见没有？ 徐老师看我的眼神跟看他的眼神 是不一样的， 都拍出来了。 他看着我有一种看女儿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感觉就是那种，哎， 看 你来了，你 看 你 看见他就像女儿的妈了，是吧？ 我就像宋主任了。 好，徐老师，徐老师，我也算真的拉成了一个那个什么，不是做成了一个媒，做成了一个媒，好吧？知道你们两个这个早就是好朋友，咱们请。请摆上台，摆上台，摆上台， 不用上吧？ 来， 我 上 来。 对对对，来，徐老师， 你不上，我不知道说什么。 现在这样啊， 没有说服 这个被说服的人。 等一下，问问他。哎，他硬是原力要我辅助上场啊， 我 扶着他。 你们谁说 服 都没用。 来来来来，扶着。 这俩人像黑衣队的。哎呦，你们俩今天穿的都像是。 我是来把他交给他。 哎呀， 黑衣操， 徐老师。 两个黑操，不是先别开 的呀。不是 我先弄一下，我不是我先弄一下， 怎么样？你先弄一下，先弄一下， 我 来来来弄， 我 怎么弄？ 我是个操人行吧？我不会选择词儿，徐老师，我就怎么弄呢？就是说你是被说服的对象 OK 所以你有坐着的权利，对吗？我们这很公平的，少数派要去拉票， 像宋沈一样。 对，你有改变的权利，但是呢你们两位按照我们的规定，最后时刻可以用尽一切手段，说什么越界犯规，在这儿全不是事儿。 哦， 这叫做我们有名的口号，叫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迷之以色，全不行啊。好，你们俩 那行了。 哎，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这个， 你们俩 不需要这个吧？ 你们俩要不要彩排一下，商量一下？ 你主说，我辅助，快。 啊，怎么就变成我主？ 一分钟一分钟， 我觉得你们俩 先，哎，对对对， 一人一个公式。 哎，没错没错 没 错没错。嗯，我他色诱，反正就是 对，他色诱在后。 哎，对对对， 文道在前，文道威逼在前， 哎， 文道来一分钟。 子东啊，你想想看，你想想看，这个当然啊，周振龙这是很了不起啊，华南虎的事。但是第一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导演啊，是谁闹不清？我们不是选了最猛导演吗？对吧？那么第二呢？ 都过了， 第二呢？ 他不是导演， 我听错了。 宋主任的事儿很有社会意义 啊。 他什么社会意义？跟你刚刚说华南虎那个还不大一样。他的社会意义在于，就是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 徐老师不服可以跟他辩论。 一个书记，他只不过开完十七大，回到老家就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欢迎呢？他折射出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啊，把所有的政治会议都当成喜事儿办。 全是 喜事儿， 喜事儿。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像中国这样的，就是开十七大两会这种会啊，就现场投票的时候播这种喜庆音乐，搞得像结婚一样。 我知道人家开会已经开大半年了， 对，我们就像拜年一样。我觉得这是反映出我们中国某种社会现象，是吧？ 五， 你觉得呢，徐老师？ 觉得呢？ 徐老师肯定早等着，就像说那个，别情绪，别供了，直接美人计上了。 然后再来我就软了， 来来来来， 然后第二天就解放了，怎么这么快就解放了？ 对对对对，你看你看，刚才你一说话，徐老师脸都白了。你看袁总站过来， 他站过去，他脸 站过去，大家你注意徐老师的脸色，徐老师很害羞的人。 徐老师，你选 唰就红了， 我还没决定。 你再想一想嘛。 我还没决定呢， 你快想一想嘛！ 哎呦， 你看一下就变成还没决定了， 别上他们的当， 徐老师 拿我们开 输了半截，输了半截，输了半截。 徐老师，你快点想啊！ 哎，我等一下 想 啊，等一下想， 你现在就决定嘛！ 别装了，软了就软了嘛，真是。 想了就想了吧，对不对？ 态度软化了，从了吧，是吧？这 么 大的魅力， 太有道理 了，红了， 红了吧？ 红了吗？ 红了吗？ 红了， 红了， 有道理啊！ 好，谢谢谢谢，好，太冲淡了，徐老师。好，咱们这个最后再问一下，徐老师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刚才什么 都反映在选票上了。 对，刚才经历了一番冰与火的考验啊，对徐老师来说也是难得的折磨啊。但是他到底是不是改变主意了？当然，其他几位选民他们在这个游说的过程中，也许也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最后还是一句话，选票上见，开始投票。 一票吗？一票啊，最后一票啊。 瞧瞧啊，瞧瞧， 好，现在我们这个心情很激动，马上就要过年了，主要是呢徐老师不但脸红了，而且我发现身子都红了，因为我从他脖子看出来的，刚才脖子都红了，脸色，哎，刚才非常激动，让徐老师经历了这样的一番折磨。最后五位嘉宾投票，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奥斯卡的第一个大奖项最猛导演奖的结果产生了，到底是谁呢？哎，咱们这个美眉美眉把咱们的最终结果送上来，谢谢，准备好我们的奥斯卡奖杯。现在我们这个颁奖仪式是相当隆重的啊，我们要请所有的嘉宾上台来准备接受颁奖，来，咱们这个掌声，谢谢这些嘉宾啊，今天也跟大家这个团聚啊，一块儿过个年。当然我们这个组委会也明白获奖人是不会搭理我们的，于是呢我们早就有所准备，是吧，找一位特殊的嘉宾来代表获奖人领奖。现在我宣布锵锵新春奥斯卡最猛导演奖最终得主是，看，一周宋主任，哎， 干得好， 干得好， 干得好， 干 得好，干得好，干得 好，建议领奖人袁立，为什么呢？评委会的理由是，看袁立如此多娇，令无数子东尽蛇腰。来， 美人，谢谢吕博士。 我建议就由子东老师把这个奖杯颁发给力挺宋主任的袁立，来，大家鼓掌。 宋主任以后就给你说经纪人，就当拉经纪人了。 而且那个评委会规定，代表领奖人必须模拟宋主任致一段获奖感言。就假设你就是宋主任， 怎么 你会怎么说呢？这时候你不是女的了啊。 我不是女的。 对，你是宋主任。 宋主任， 宋主任， 我也是这么说话呀。 你不是演员吗？现在就要演宋主任，模仿秀见过吗？ 什么地方的？ 他是什么？邳州的 什么省啊？ 啊， 什么省啊？ 邳州你都不知道哪个省啊？别管他哪个，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哪个省、啊。 那我应该说，我说什么呢？啊，非常感谢我导了这出戏，大家能够喜欢，我会再接再厉的，谢谢。 哎，这个好像我们不太能够满意 啊。导演， 你给导演一下， 导演 他应该怎么致获奖感言呢？宋主任， 我这个工作虽然掉了，但是以后呢还可以为袁立服务。 哎，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个成功的出主意的男人呢。好，袁立，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好这个获奖感言。 我就说非常感谢我这个导了这出戏，大家能够喜欢的。得了这个奖，我会再接再厉的，继续为袁立好好的服务。 再接再厉， 好，谢谢，谢谢袁立，也谢谢今天现场的所有朋友们，跟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我们一连五集锵锵新春奥斯卡，明天还有大奖，明天见，再给大家拜年。 今年首富特多。